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5集《梦魇》一。是我给你下的帖子，青怡。常在青怡正有些不解的笑问：“ 五小姐，这是？” 上回青怡来去匆匆，我倒是没有好好与青怡攀谈几分。青怡说好改日还会前来的，我等了许久却没有见到青怡的动静，只好自己先下了帖子。还用我的印章不够妥帖，便用了娘的印章，青怡不会怪罪我吧？常在青瞧着面前的少女，她言笑晏晏，落落大方，竟是一点尴尬都没有。若是纠缠下去，反倒显得常在清斤斤计较了。常在清当即就笑道：“ 怎么会？五小姐相邀是在清的运气。” 说话间却是不露声色地将沈庙又打量了一番。上回来沈府的时候，沈庙对他虽然不冷淡，但也绝对算不上热络，甚至还有好几次失礼的地方。这莫名其妙的忽然相邀，常在清的心里暗暗生了警惕。正堂里冷得慌，青怡还是去我屋里坐坐吧。沈庙笑着站起身来。离这也不远的，我实在受不了这冷风了。常在清便顺从的应了。待到了沈庙的屋子，沈庙让婢子上了茶水和糕点，火炉烧得旺旺的，将窗户开了一条小缝，这才将门掩上。屋里暖融融的，却又不至于憋闷。沈庙将茶盏推到常在清面前，常在清笑着端了起来，抿了一口，神色突然变得有些怪异。这是朱丹茶，味道苦得很，又涩，无甚香气，青怡大约是喝不惯。沈庙微笑着解释。常在清的面色微微一顿，他被沈庙的这番动作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待客之道，自然是拿出最好的茶叶，何以用这般粗劣的茶招待客人？是为了羞辱他？可是沈庙的神情却又好似不是这样。这茶水虽然苦涩，却对身体极好，冬日里喝了能驱寒御暖。我爹和哥哥们都是练武之人，自来在冬日都喝朱丹茶，后来连带着整个府上都喝这样的茶了。沈庙看向常在清，青怡出自诗书之家，大约是不喜欢喝这样的茶水的，可是我们武将家里却没有那么多讲究了。常在清摆手笑道：“ 五小姐说笑了，常家也只是普通人家，这朱丹茶虽然苦涩，可是却对人极好，喝久了便也不觉得涩了。” 勉强一时容易，勉强一辈子却难。沈庙摇摇头，常在清一愣，只觉得沈庙话里有话，不由自主地看向沈庙。沈庙笑了笑，说起来，听闻青怡如今住在沈府的，沈府的人对青怡可还好？ 都很好的。 常在清笑道：“ 他们都很照顾我。” 你与三婶志趣相投，想来应当是十分投缘的。三婶从来就喜欢舞文弄墨，当初三叔便是因为这个对他十分尊重。想来你也看到了，三叔对三婶有多好，整个三房里便只有三婶一个当家主母。只可惜了，三婶没有嫡子，若是有个嫡子，便也不必如此忧心了。常在清在沈府里待了那么久，自然知道因为三房无子一事，陈若秋和沈老夫人几乎是日日闹矛盾。只是他没有想到沈庙竟然会与他说这么一番话。沈庙毕竟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与他说些三房院子里的事情，总觉得有些尴尬。 然而沈妙说话的时候神情自然，仿佛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值得说的事，倒让常在清分不清沈妙究竟是早慧还是天真了。 三夫人这般良善，日后定会子孙满堂的。 常在清顺着沈妙的话说，自来就爱将我们大房与三房相比。沈妙端起茶杯，吹了吹面上的茶叶，笑道，一个文一个武，院中又都是只有一位当家主母，不过我们府上倒还好，至少有我大哥，我大哥也到了要娶妻的年纪了，过些日子便为他挑一门定亲的好亲事，有了嫂嫂再有了侄儿，这屋里也算是热热闹闹的。沈妙似乎是有些得意，可是三房里却没有我们大房热闹。常在清先是觉得沈妙大约是孩子气，这是在和三房怄气，可是待听完整句话的时候，忽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面色变了变。不错，沈姓的府上罗雪燕纯笨直接，不会用心眼，后院本就干净，收拾起来也不难，可是他差点忘了还有一个沈秋呢。沈秋是罗雪燕的嫡长子，年少有为，再娶一个有力的妻族，就算他自己不争不抢，也在无形中被压低了三分。沈妙瞧见常在清脸色的变化，眸光微微泛冷。前生常在清最后入住沈姓后院，那时候沈秋已经不行了，沈妙嫁到了定王府上，整个后院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常在清的威胁，这样顺风顺水，常在清怎么会不把握好机会？可是如今却不一样，沈秋好端端的一个健康的活生生的嫡长子在这里，常在清成为妻的可能就永远为空。这一位爱计较的清醒地衡量着利弊的女人，又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沈妙捻起桌上的糕点笑道，三叔真是可惜了，原先祖父还在的时候似乎就说过三叔是沈家中脑子最灵的，仪表堂堂又富有诗书，若是生个儿子定也能与他一般聪明无二，可惜三房里却只有二姐姐一个女子，二姐姐如今也到了快要出阁的年纪，待二姐姐出阁了，三房里便只有三叔和三婶二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常在清本来心不在焉地听着，闻言却是心中一动。说起来，沈姓和沈万后院中的情况几乎是有些相似的，都只有一个女人，都是所谓的情种。只是说起来，沈月比沈妙还要大两岁，沈月即将出嫁了，三房无子，反而更是难得。清姨与三婶的性子相似，神态却也有几分孝思，俱是温柔节语，又懂得许多风雅之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双姐妹呢。沈妙迎着常在清有些试探的目光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，不过依我看，清姨比三婶更出色，因为清姨更年轻。常在清的嘴角不自觉地扬了扬，沈府里的人拿他和陈若秋相比较，他也是知道的，都和陈若秋一样是文弱秀气的才女。不过沈妙说的没错，再美的女人上了年纪，纵是有天大的才华，颜色都会枯萎，比起来常在清就更显得动人一些。况且陈若秋自认是高门嫡女，行事甚至有些清高，可常在清自小在平民之家长大，懂得委曲求全，该低头时就低头，看人脸色，才会让所有人都赞他一声好。常在清目光沉沉地想，他是比陈若秋强的。沈妙端起茶来喝，入口的茶水滋味涩涩的，他却喝得好似蜜糖般，露出玉贴的微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 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